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198集，唐木的解释完全不如傅文铎的四个字。这句话落下，傅文生怯生生地抬起头，不敢再说话。接下来，唐木开口准备和傅文生仔细解释，但他才张开嘴，声音便停住。傅文铎和傅文生也扭过头，惊讶地看向唐木的掌心。只见一团温暖的白光在唐木的手指缝隙间轻轻闪烁。这团白光并不刺眼，却将小仓库照亮，彰显它的存在感。之前查看傅文生异能的时候，完全没有出现白光。唐墨一喜，松开摸着傅文铎腹肌的手，快速的一掌拍地。一道清脆的嗡声过后，唐墨抬起手，一团漆黑的光芒从他的掌心里飞了出来。唐墨一把抓住，迫不及待地查看黑色光团的内容。唐墨的表情很快僵住，过了几秒，唐墨目光复杂的看向傅文铎和傅文生。唐墨说，这件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傅少校，你可以仔细看看，有些复杂。 异能基因重组，拥有者傅文铎，偷渡客，类型基因型，功能未知，等级七级，限制未知，备注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未知。 唐墨和傅文生先回了加油站，傅文铎走在最后。唐墨走了两步，发现傅文铎没跟上来，他奇怪地扭头，眼神示意怎么了。傅文铎神色平静，依旧站在小仓库里。他视线下撇，淡定地看了眼自己的裤子。唐墨立即反应过来，他眼皮一跳，拉着小朋友就跑进加油站，留傅文铎一个人在小仓库里解决私人问题。过了快半个小时，傅文铎回到加油站。加油站里，唐墨将自己刚才看到的关于傅文铎异能的信息全部写在了白板上。发现傅文铎回来，唐墨扭过头，两人目光对上。唐墨有些心虚地看了看这个男人的裤子，确定真的没情况后，他尴尬地咳嗽一声，神情渐渐严肃。墙上挂着一只钟，时间指向晚上10:23。唐墨说，时间刚刚好，我这个异能在确定别人的异能之后只能复制半个小时，一旦超过半个小时，我就无法再使用对方的异能。一边说，唐墨一边从桌子上拿起那团黑色光球，这是他刚才查看傅文铎异能后变化出来的异能黑球。黑色光团仿佛一个无尽的黑洞，它无声无息地绽放淡淡的光辉。傅文生忍不住伸出手摸向光球，还没摸到，一点点白色的光芒便从光球上跳跃出来，好像散布在空气里的尘埃。唐墨双手捧着这个光球，他目光凝重，下一刻手掌一合，一道清脆的嗡声后，唐墨举起自己的右手，他同时转动左手拿着的手电筒，将光线对准自己的右手。明亮的灯光下，唐墨轻轻地晃动自己的手指，他缓慢地挥动右手，屏住呼吸，眼也不眨地看着。忽然，一道漆黑的光芒从他的中指根部闪过，下一刻，一层层黑色物质直接跃起，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瞬间包裹了他的整个中指。傅文铎双眼眯起，傅文生惊讶地低呼一声。 唐默把手电筒交给傅文铎，自己摸了摸那根变成金属的手指，完全是金属的手感，冰冷光滑。他将手递到傅小弟的面前，小朋友赶紧摸了摸，说： 这是什么金属？铁还是锰？ 因为是黑色的金属，傅文生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铁锰。唐默再把手伸向傅文铎，傅文铎没有直接摸他那根变成金属的手指，而是右手一动，他的右手中指也迅速变成了黑色金属状。他将两人的手指并排放在一起，仔细观察后说：从硬度方面来看似乎差不多，但是好像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唐默的金属手指黑色更淡一些，傅文铎的金属手指黑色十分深，灯光照上去映出一丝冷冽的颜色。只能变这一根手指，唐默说，我复制你的异能只能用出 10% 的效果，应该能把整只手都变成金属，但没必要。30分钟到了，唐默甩了甩手，黑色金属从手指上消失，变成原本的模样。在正式使用傅文铎的异能前，唐默一直以为傅文铎的异能是把身体表面金属化，最多可以使身体部位变换成各种形态，比如他经常用的那个三棱锥形的武器。但真正尝试了对方的异能后，他有了一个很清晰的感觉。唐默猜测，你可以恢复断裂的身体部位？傅文铎眉头挑起，你感觉到了？唐默点点头，刚才获得你异能的时候，我感觉如果现在把我的手砍掉，我也依旧能长出来。而且更让唐默在意的是，你的异能叫做基因重组。唐默认真地凝视着自己的队友。基因重组这个词我以前学过，我相信每个高中生应该都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但是在我的生物常识里，基因重组和你的这个异能没有任何关系。基因重组指的是生物在进行有性生殖时，基因随机组合诞生新的个体的行为。人类有23对染色体，每对染色体上有数量不等的基因。唐默复制傅文铎的异能时，并没有显示出异能的准确功能和限制，所以他们只能单纯地从名字上来判断傅文铎的异能到底是什么。傅文生看着唐默在白板上写下的异能名，他虽然年龄小，但是智商很高，完全可以跳级。傅文生奇怪地说， 基因是用来控制生物的性状的，比如皮肤颜色、头发卷曲，我在一本书上看过，但是无论怎么重组，都不应该从人重组成金属吧？哎，难道说，大哥的基因能让他在重组后变成钢铁侠？ 刚说完，小朋友自己否定了这个推测。 可是刚才堂哥也使用了大哥的异能，他也可以使身体各个部位变成金属。 总不能唐默和傅文铎的基因进行重组后，都能从人类变成钢铁吧？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唐默说，基因再怎么重组都应该是生命体，金属不是生命体，这根本不是生物水平上的问题，这已经不再是生物，变成没有生命的物体了，这是我最奇怪的一点。基因重组这个异能名和它具体的使用方法实在没有任何关联，你有什么想法吗？唐默转身看向傅文铎，傅文铎的视线凝聚在唐默写下的基因重组四个大字上，他看了片刻，摇摇头，我只知道我的异能是可以随意转换身体某些位置的形态，而且可以重新长出断裂的身体部位，准确的功能并不清楚，不过我更关心这个。傅文铎的手向下指了指，唐默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下一刻他目光凝住。 备注，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丸，未知。 傅文生把这行字念了出来， 他看着这句话，大脑快速运转，下一秒他惊道， 让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 唐默抬头看了傅文铎一眼，傅文铎也低头看他。是的，在唐默得到傅文铎异能的第一时间，他注意的不是基因重组这个名字，也不是看上去非常可怕的七级等级，而是这句，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这句备注只显示了一半，但毫无疑问，九成可能性，他没写完的那个玩字后面跟着的是家，玩家。唐默是正式玩家，傅文铎是偷渡客，但在黑塔的角度，他们两个都算是玩家。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到底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还有人也拥有过这个异能？如果是这样，那之前唐默和傅文铎对于黑塔的一个推测在这里就彻底被推翻了。如果真的有玩家也拥有这个异能，那说明异能并不是属于人类自己，被黑塔催化出来的，异能是可以相同的。而且除此以外，上一个拥有这个异能的玩家，他说上一个，意思是拥有他的另一个人类已经死了，所以被称为上一个。还是说，唐默的声音响起，傅文铎和傅文生齐齐转头看向他。唐默的表情十分平静，只有他自己知道他现在心跳得极快，他感觉自己好像抓住了一个真相，隐藏在神秘黑塔背后的巨大真相。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缓缓吐出，再看向自己的两个队友时，心情已经非常镇定。唐默淡淡地说，地球上线这四个字本身就非常奇怪，我还在上海的时候，洛风城曾经和我说过，国家一直对黑塔有个猜测。唐默看向傅文铎，他知道傅文铎肯定知道这件事。傅文铎说，国家猜测黑塔是外星产物，一个未知的外星文明将黑塔投放到地球，不知道做什么用。其实这样的猜测在民间也有不少，很多网友都在网上做出过类似的猜测和讨论，要么怀疑是大国的阴谋，要么就怀疑和外星人有关，只是谁都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果真的黑塔是外星人投放到地球上的某样东西，那么上一个拥有基因重组异能的玩家指的到底是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类，还是上一轮黑塔被投放过程中出现过的另一个玩家？一年前，数以万计的虚拟黑塔突然出现在世界各地，全球各大国家组织立即创建研究小组，研究这些神秘古怪的黑色巨塔。公众产生恐慌，黑塔却始终平静。整整半年时间里，它一直以虚拟的状态笼罩在地球上空。因为无法触碰到黑塔，研究员们不能提取到黑塔相关的物质，无论是光学手段还是声波手段，他们都无法找到黑塔具体存在的证据。它就像一道全息投影，人类只能用眼睛看到它，摸不到，碰不着，没有实体。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